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好，那么首先呢 ，Peter 老师呢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呢再强调一下，以便大家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小鬼当家。那么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的时间呢是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那么我们节目播出的频率呢是 FM 92.3和 AM 774。同时啊，大家还可以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最近啊，有一类人特别受同学们的欢迎，但是大家注意啊，我今天说的这个人啊是有引号的，大家猜一猜究竟我说的是哪一类人呢？对的，就是说大家特别喜欢的机器人。大家在电视里面或平时在一些高科技的展览会上呢，会看到这类机器人，不仅啊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玩游戏、做家务，同时啊还可以充当图书管理员啊。大家呢可能想象不到的，上海图书馆就请来了一位机器人图书管理员。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上海图书馆请来的这位机器人图书管理员。那么上海图书馆啊，在2018年年初呢，安装了一个机器人的图书管理员，也叫做机器人一个向导，它放置在读者进馆的一个入口处，取名啊叫图小玲啊，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图小玲。那么图小玲啊是上海图书馆引进的第一个机器人的图书管理员吧。他最初呢是杭州一家公司呢生产的机器人，平板人工智能技术呢为该机器人的大脑的核心最关键的部分。同时啊，该机器人还具有一些人类的特征，包括呢与读者互动时的各种情绪，所以呢不仅仅是一个机器，同时呢还具备我们人类的一些情感的表达。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大家想一想哪些词大家会，哪些词呢可能不会，所以大家仔细听了。首先看一看上海图书馆，非常的容易，上海 library。 安装这个词可能有一定难度，安装如果用这个 put 显得呢不是特别的合适哈。我们今天学一个词安装，叫 install install install， 表示说安装这个词啊，我们说安装一个设备，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安一个空调，安一个电器等等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install 机器人，这个叫做 robot， 拼写是 robot， robot robot guide 也可以叫做 a robot librarian 啊。 At the beginning of 2018 named图小玲 named 啊，他没有用名词，而用 named 的动词形式，被叫做图小玲。他的位置呢放在了一个入口的地方， in its entrance for readers， 这个词我们原来也讲过，表示一个地区哈，或者一个地方的入口处啊，叫 entrance。 图 is the first robot guide， 是第一个哈引进的图书的一个向导。 introduce into Shanghai library， 引进呢、啊、这个词 introduce， 那么这个词啊大家往往会认为是介绍，没有错哈，它表示介绍，比如说朋友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呢相互介绍一下对方， introduce yourself。 但是呢在表示一个科技的一个话题当中， introduce 它往往呢是指引进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一个新的技术被引进来， a new technology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什么什么地方哈，所以呢这个词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如果是指科技类的话题的话呢，这个 introduce 往往是指呢引进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引进到了 Shanghai Library。 它首先呢是杭州哈一家公司生产的一个机器人。 It was originally a robot。 这 originally 表示说最开始， at the very beginning。 Originally 哈，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O-R-I-G-I-N-A-L-L-Y Originally a robot produced by a company in 杭州。那么看看它的最核心的技术是什么呀哈，这是有些专业术语在里面。它是一个平板人工智能技术哈，有些绕口，我们把这几个词啊分别拆开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平板这个词啊我们学过，叫 tablet， tablet T-A-B L-E-T 哈，家里面会看到一些非常方便的一些平板机哈，大家呢可以玩游戏，同时呢还可以看电影等等哈。那么这个平板呢叫 tablet， 是一个设备，使用的是一个 AI technology， 这 AI 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t， 这是非常时髦的现在的一个科技术语，人工智能。 artificial 是人工的， intelligence 是智能，合到一起 AI 技术哈，是一个缩写。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or its head as a core part， 这里面提到的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C-O-R-E core part， 这次啊希望大家能够努力的记下来哈，因为这个 core 呢它可以指呢我们水果当中最核心的一个核哈，叫这个 core， 以及呢我们说一个东西最核心最关键也用这个词 a core part。 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有一些人类的一些特质啊，叫做 human 特质这个词啊，大家想到了一个词叫 character 啊，也可以。那么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词，它比 character 它的拼写呢相对容易一些，叫做 trait， trait T-R-A-I-T T-R-A-I-T， 它表示一个特性或特点，它往往呢是指呢在一个家庭当中，父母会把一些相貌啊或者说性格上的一些特点呢传给自己的孩子。那么这个特点或者说那种特殊的地方呢英文叫做 trait， 一般呢它不是一个哈，往往是一个复数形式 traits， 包括了一些 including a various emotions， 这个 emotion 表示说这个情感哈， emotionsWhen interacting with reader 哈，当与读者们进行互动的时候 ，interacting 我们说 interact 这个词是 act A C T 哈进行活动，那么 interact 表示相互活动，翻译成中文就是说与谁谁互动，比如说在教室当中，老师和学生呢应尽量的去互动，那么可以翻译成 teacher should try its best to interact with the students as much as possible。 那么另外呢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数据库当中啊还保存了大量有关读者所提问的一些问题的相关答案，科技人员啊会把读者们经常问的一些问题啊事先输入到这个机器人当中，以便呢说一问一答非常的方便，这样的话呢可大大提高图书馆的服务的效率。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机器人图书管理员只能达到 75% 的准确率哈，它不可能像人工哈我们说图书管理员那样哈非常准确的回答您的问题，所以说有一些新的问题难的问题呢还要依赖于人工图书管理员。 In addition 啊，除了那个之外， In addition 这是一个常用的词组，它表示呢包括在内的一个除了之外哈。 In addition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answer to reader questions are held in its database， database 数据库，同时呢提高了效率，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抢的词组哈。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前面 increase 增加，后面 efficiency E-F-F-I-C-I-E-N-C-Y efficiency 是效率，提升效率，比如说计算机提升了我们工作的效率，就可以说 computer has increased the efficiency of our work， 非常实用的一个句子结构。 efficiency of library service， 但是哈，我们话锋一转叫 however， The robot librarian can only reach an accuracy rate of 75%. 它的一个 accuracy rate 这个词我们又遇到了哈，准确精确这个词 ,accuracy, accuracy rate of 75%. 同时啊，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或新问题可能还需要人工的图书管理员，叫 unexpected, expect.我们学过表示期待的 unexpected 前面加个 un 表示说没有想到的 or a new questions from reader must still rely on 这是后面一个词组 rely on 依靠取决于 human librarians 那么这个机器人图书管理员呢是上海图书馆智能发展的实践之一，今年呢还将安装其他的一些智能应用的程序哈，所以说这只是一个最新的尝试，以后呢会加大我们是智能服务的一个范围。好， This robot librarian is one of the practices of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at Shanghai Library 提到了是一个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是一个智能发展的一个 practice 同时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to be installed this year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应用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接下来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hanghai Library installed a robot guide at the beginning of 2018 named Tu Xiaoling in its entrance for readersTu is the first robot guide introduced in Shanghai Library. It was originally a robot produced by a company in Hangzhou with a tablet device using AI technology for its head as a core part. The robot has some human traits, including various emotions when interacting with readers. In addition,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answers to readers' questions are held in this database, which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library service. However, the robot librarian can only reach an accuracy rate of 75%. Unexpected or new question from reader must still rely on human librarians. The robot librarian is one of the practices of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at Shanghai Library.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to be installed this year. 那么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将听到中英文哈两段的朗诵。一位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李世轩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朗诵的名字呢是《我的冬奥梦冰球》。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李世轩。I come from 三里河 No. 3 Primary School, Class 6, Grade 5. The name of my speech is My Dream of Winter Olympics. As it is well known, the following Olympic Winter Games is going to be held in Beijing in 2022. All Chinese peopl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witnessing the magnificent event.As for me, I'm so excited because I'm really into sports and I'm quite proud to be a part of it. My hometown is Heilongjiang, where local people are good at winter sports, such as snowboarding, ice skating, skiing, and so on. I am interested in playing ice hockey with my friends and family during my holidays.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improve our fitness and teamwork experience, which is important in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Yesterday, I received a letter which informed me that I would enter the ice hockey competition in 2022. That was amazing! I trained very hard to win a gold medal and a terrific coach always encouraged me. All of my teammates supported me and they shouted, faster, higher, stronger. Wow, that was too loud. Then I woke up. Well, it was just a dream. However, a lucky dream. I believe the dream will come true one day. And now, I want to introduce a kind of sport to you. It is ice hockey. Ice hockey is known for its teamwork spirit, lightning speed, and exciting strategies. It draws big crowds to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thanks to the tension of the competition.There are 6 players on the team, there's 5 skaters, and 1 goaltender or goalkeeper called a goalie. Similar to soccer, players must get the puck into the net in order to score. Indeed, as hockey and soccer both have goalies and a net as the place for scoring. However, the word hockey comes from a French word that means stick.Because ice hockey is played with a stick and a puck rather than a ball, as in soccer. Today, Chinese team made great progress at ice hockey. I believe the Chinese team will have much luck in the Olympics. Let's wish them success. Thank you. 那么接下来中文朗诵的名字呢是观沧海，朗诵者王少宇。 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古诗是《观沧海》。观沧海，三国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登山观海，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诗。全诗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表达了诗人奋发进取，想要一统中原的理想抱负。 那么非常感谢哈李世轩和王少宇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英文精彩的朗诵。那么大家如果说对我们节目非常感兴趣，同时呢也特别希望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你可以呢把您的作品，比如说您的朗诵、演讲哈等呢发给我们，您呢将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英文绘本故事，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小狗饼干故事。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Biscuit Wins a Prize。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Biscu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生动有趣的饼干狗的故事。It's the day of the pet show.And Biscuit sees so many friends that he can't stay still. Can he sit in one place long enough to win a prize? 那么今天呢是宠物展示会的日子，饼干狗要在宠物展示会上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呢，他根本就坐不下来。他要去跟每一个好朋友打招呼。那么你要知道，在这个宠物展示会上，如果小动物们很安静，那么他就会得到一个奖励。那饼干狗可以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老老实实的待着吗？他能得到奖励吗？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Biscuit wins a prize。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饼干狗赢得了奖励。Here, biscuits, it's time for the pet show. Woof, woof!啊，饼干狗，你在这儿呀，是到我们去参加宠物展示会的时间了。汪汪汪 There will be lots of pets and prizes too. Woof woof、啊、你要知道在那个展示会上有很多的小宠物，还有很多的奖品呢。汪汪汪 Come along, sweet puppy. You want to look your best. Woof!快过来吧小宝贝儿，我要把你装扮得最漂亮了。汪 Hold still, biscuit. Woof, woof. Funny puppy, don't tug now. 饼干狗，现在你老老实实的待着别动啊。汪汪汪。有趣的小狗，现在你可千万别又拉又拽呀。Hold still, biscuit. Woof, woof. 待着别动，饼干狗。汪汪。你看小主人要给他系上狗链，要带他一起出去呢，那饼干狗总是特别淘气，他动来动去的。 Oh, biscuit, it's not time to roll over. Woof, woof, it's time for the pet show. 饼干狗，现在可不是满地打滚的时间呀。汪汪，现在是我们要去宠物展示会的时间了。 Look at all the pets, biscuit. Woof, woofBiscuit sees his friend's petals. 快看呢，有这么多的小宠物饼干狗。汪汪啊，饼干狗看见了他的好朋友 petals. Bow wow. Woof woof. 两个小朋友正在打招呼呢。Biscuit sees his friend Sam. 饼干狗看到了他的好朋友大狗 Sam. Woof. Woof woof.他们两个人也在打着招呼，互相问好呢。Biscuit sees lots of new friends too. 饼干狗还看到了很多新朋友呢，他要去跟大家打招呼。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say hello to the little parrot. 你看呢，饼干狗想跟小鹦鹉打招呼说你好，可是我猜小鹦鹉这时候会说 Oh no, don't bother me!天哪，别来打扰我，你快要把我推倒了。Hold still now, biscuit. Here comes the judge. 饼干狗，现在老老实实的待着别动啊，因为裁判员来了。Woof. Oh no, biscuit. Come back. Oh, 我的天哪，饼干狗，你要干嘛去？快回来。Biscuit wants to see the fish. Woof.哈哈，原来饼干狗想要去看一看小鱼，他想和小鱼交朋友。汪，你好。Biscuit wants to see the bunnies. Woof. 哈哈，饼干狗还想去看一看小兔子们，他想和小兔子们交朋友。Woof. 你好。Woof, woof. Biscuit wants to see all of the pets at the pet show.汪汪，原来饼干狗想要去跟展示会上的每一个小宠物们都打一下招呼，他想和每一个人都交朋友。 Silly puppy, here you are. 快看呢，淘气的小狗，原来你在这儿呢，他竟然在猫窝里面和几只小猫咪正在玩呢。 What prize will you win now? Woof woof.你看呢，因为你太淘气了，现在你能得到什么奖励呢？汪汪。Oh, biscuit, you won the best prize of all. 哇，饼干狗，你现在得到了这个展示会上最棒的奖品。Woof, 是什么呢？是一个奖章，是最爱交朋友友善奖章。Wow.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和大家一起跟随着饼干狗 Biscuit 来到了 Pet Show 宠物展示活动参观。我们看到了 Biscuit 的好朋友 Puddles, Sam 以及小鹦鹉、小鱼、小兔子们。他想和每一个人交朋友，你知道吗？因为 Biscuit 善良有爱，他得到了裁判员为他颁发的友善奖章呢。所以同学们和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应该主动的与其他人交朋友，和他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做游戏。